2013年一月至到12月，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，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《历史在笑》，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，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。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，内容包括五四事件、新文化运动、文学革命、大学祭酒、人物与思潮。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，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，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。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，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，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，配合中共极权统治，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。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，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，配上中文字幕，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。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 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玉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，即因为发生这个所谓白纸抗争、白纸革命或者白纸运动 whatever， 即反封控、反清零这一个，即这个民间的这个抗争、所以呢现在即北京方面呢就开始即松绑了。如果这种是一种因果关系，即是说他听民意啦，但实际上不 是，我就认为是个形格势禁，你不得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。你可以即是在你20大那个报告里面可以这样讲，但是实际上的政策你去到每一个省市去执行的时候是没可能得的。現在的環境就是這樣，很清楚的，是不是？清零的，間中又有些變質、變種的又出現，是不是？怎麼清到呢？香港這樣現在都慢幾天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就是這個新的做法呢，就是國務院你看到，就是那個新十條的所謂，前後加上所謂20條，這個就是昨天的，就是中國國務院禮拜三，12月7號发布的公告呢，就没有再提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，就要求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，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，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等。你只是看红字这个部分，是吧？跟之前那個比較，這個就真的，如果不是叫鬆綁是什麼呢？那都是，喂，之前那個，這個新十條未出現的時候，我們都叫它做未解封，是吧？但這個就，喂，相對來說，這個是一個，即是，可以用開放兩個字來形容的，大佬，是吧？所以這種做法呢，就是說，你跟著下來那些反對聲音就沒有了，已經，跟著它就慢慢逐個黏你的人。通过佢嗰个超强嘅监控系统，就慢慢收拾你呢班，即系过去，即系有份出嚟叫习近平下台啊，共产党下台啊，即系叫嗰啲相关嘅口号，叫嗰四通桥嗰啲口号啊，系咪？呢啲咧，佢会逐步收拾你嘅，一定咁啊。嗱，但系而家呢种做法咧，喂，原本强制集中隔离就改为即系 具備條件的居家隔離，當然這個比起香港或者比起台灣，啊，仍然都是叫做即係有所謂控，有控制呢一個即係意味喺度，係嘛？香港而家都係啦，香港而家就唔知點辦啦，係咪？你點跟咧？係咪？屌你即係嚇跟車太貼，又會賴嘢，係嘛？咁好啦，你睇翻我哋先睇翻呢個即係香港嗰度先。今日就公布由聽日開始，係呢一個即係確診人士。如果隔離第四日同埋第五日嗰，那個快速抗原測試陰性啊，即係快篩啦，最早可以喺第五日完成隔離。而確診人士嘅密切接觸者，如果喺五日檢疫期裏邊每日進行快速測試都係取得陰性結果啊，咁可以喺第五日完成檢疫，就無需再進行檢測。咁喺台灣或者海外地區抵港人士咧，就要日日都要做快篩，屌咧！咁呢個日日做快篩咧，就改咗，係即係改咗。我要咁講，改咗係嚟香港之後嘅第五日，唔係呢個就變咗係鬆咗少少啦，係咪？呢唔使日日快篩啦，係咪咁？但原有嘅安排係咩咧？未有接種或者只係接種一劑呢個疫苗嘅確診人士，就要進行14日嘅隔離嘅，係咪？如果接種至少兩劑呢個疫苗的確診人士咧，就可以有第六、第七日啊，或者其後的任何兩日的呢個快篩陰性結果之後，就提早完成隔離。咁至於確診人士的密切接觸者，就進行14日檢疫。但已經接種至少兩劑疫苗的密切接觸者，可以在取得第六、第七日的快篩呢個陰性結果之後，就完成檢疫。呢個是原有的安排。咁相對之下咧，咁呢個又係叫開放咗啦，係咪？咁但係而家即係我哋睇翻呢一個，仲係睇翻即係喺呢一個所謂中國喺11月，其實嗰陣時有20-20条啦。嗰陣時我哋都講過嘅，嗰陣時啱，而家係12月啦，係咪？即係喺上個月底嘅，基本上就係有個疫情管理優化措施，係嘛？咁但係就發現咧有啲反彈嘅趨勢出現嘅。呢個就係即係11月11日公布嗰、那個，係嘛？即係而家最新嗰個咧，就同嗰個比較咧，就已經係相對嚟講係叫做開放咗好多嘅。呢個新十條咧就係話放寬呢一個管控啊，向前行多一步啊。咁但係就冇話俾你聽會唔會放棄嗰個即係動態清零啊？佢唔講係嘛？冇又冇講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，咁即係算係點咧？係咪？咁而家你睇下我哋即係紅字嗰個部分，喂，你同香港比咪差唔多，等於係咪啊？咁同台灣比，咁你梗係仍然係喺度封控緊啦。咁於是我就諗起有條友係咪，即係呢個盧寵茂係咪？哇！之前即係跟到貼啊，動態清零不動搖講嗰啲嘢啊。咁我哋可以翻啲，即係揾翻嗰張，即係我哋之前做咗嗰個圖，睇下盧寵茂你有噏乜係嘛？咁你做一個比對，你就話喺香港做官，而家咪好難做先係嘛？你跟車太貼又死係嘛？咁而家咧，屌你真係分分鐘去炒車係嘛？嗱，北京咧就防疫鬆綁，又唔提呢個堅持動態清零，咁呢個因為嚴格細禁冇辦法係嘛？咁盧寵茂嗰陣時講咩咧？躺平就即係共赴黃泉，屌真係，係嘛？與病毒共存就係共赴黃泉，係嘛？呢個係喺今年2月11日講嘅，佢係認為香港唔可以學歐美與病毒共存嘅躺平政策。嗰啲提出同病毒共存嘅，其實就係同病毒共到黃泉，係嘛？病毒唔會跟你共存嘅，佢只會帶你到黃泉。所謂與病毒共存咧，係一個非常漂亮嘅講法。喂，咁而家唔係與病毒共存啊？而家包括中國呢一個先係新嘅封控措施，同而家你香港政府個做法，點解唔見到你盧寵茂行出嚟講咧？係咪？喂，你作為香港醫療衛生當局嘅首長係嘛？你死咗喺邊咧？請問，反為其他嗰啲，你好似即係。 其他嗰啲醫學界嘅係嘛？佢哋嘅講法係點咧？係嘛？同你嘅講法係點咧？係嘛？即係一直以來，大家都覺得喂，而家咁嘅情況，全世界都開曬㗎啦，大佬係咪啊？咁你而家都開放入境啦，係嘛？就去到即係今年嘅9月22日啊，勞寵物啦，呢個係叫做都仍然喺度講咩咧？佢話咧，政府理解市民同埋社會關注疫情防控措施，包括對入境人士嘅檢疫安排。政府一直因應疫情發展作檢討，而疫情近日有回落跡象，政府會適時推出優化措施，適當時候就公布詳情。非常重視專家意見，佢哋意見同政府市民方向一致，係嘛？咁佢重申咧，全球新冠疫情仍未結束，因此政府要確保疫情不會反彈，小心處理防疫措施，希望唔走回頭路。咁屌都講咗，等於冇講，廢話嚟嘅。之前話世神劈完咬牙切齒躺平啊，即係共赴黃泉，咁啊炒車啦，而家係咪啊？係嘛？好啦，今日嗰個確診數字咧，就忽然間嗱，你政府就宣布聽日就放寬，係嘛？咁啊，大陸嗰邊咧又放寬，係嘛？防疫鬆綁，但今日去到最高喎，呢個禮拜係嘛？由呢、這、一個10月2日9996到3日10111，跟住4日9487，5日9508，6日9952，跟住呢兩日咧11981，跟住今日勁啊！14373，嗱，你睇翻呢個數字就係話咩咧？嗱，而家已經200多萬人確診噶啦，係嘛？香港得個700多萬嘅啫，仲有未計嗰啲黑數啊，一樣有黑數嘅。OK， 係嘛？咁120萬人係嘛？就超過10000人死亡，今日係14000多。好啦，而家都仍然啊，即係去到一個咁高啦。咁但係政府嘅態度就係、是、喂。就是躺平咯，而家屌啦，開始逐漸走向躺平咯。咁即係話俾大家聽，全世界都係咁啦。不過你行得遲過人一年以上，咁你話我經濟受損幾大咧？咁咪就係你呢啲即係決策官員係嘛？左右之絕，徘徊兼顧係嘛？進退兩難，又要睇下大陸點樣做係嘛？香港而家冇得選擇噶啦，由即係李家超以降，所有呢啲咁嘅所謂司局級嘅官員係嘛，個個都要學識即係賴共產黨屎忽係嘛，唔係你又冇運行係嘛，所以逢係咧做奴才嘅咧，或者奴才嘅奴才咧，佢就好賣力嘅要，所以而家佢哋最大嘅問題就係、是、喂。佢要學識嗰啲中共式嘅語言，係嘛？所以大家都會睇到，即係而家啲政府啲文件啊，或者啲官員啊，即係喺嗰啲網誌裏邊講嘢啊，全部都用曬共產黨式嘅中文。呢、這個亦都係啟發我而家要搞一個節目咧，就叫做即係、就是、一字禁淺雲浮災啊！個節目個名而家定咗出嚟㗎啦，初初就一字禁淺。咁第一字咁淺，啲人就會誤會噶嘛？真係一字咁淺喎，係嘛？咁我又度個名叫不是一字咁淺，係嘛？或者唔係一字咁淺嘅咁，咁咪諗下，呢、這個好，因為我講文言虛字啊嘛，雲浮災，即係呢個係反問句嚟嘅，一字咁淺雲浮災，呢個係反問句，咁我又會解呢個雲浮災，咁然後就會每日。即是每一次節目就介紹一個或者兩個字，就告訴大家不是一字咁淺。就是這些契弟講嘢，同埋佢哋嗰啲即係文告，佢哋啲文字就啟發我要做一個咁嘅節目嘅。即係你如果使用中文嘅人，你睇得多呢啲咁嘅所謂即係中國共產黨呢啲政治套語，或者佢哋嗰啲中文嘅使用方法、演詞用字。喂，你第二日就會變咗，即係思想咧係好閉塞嘅人，同埋你講句嘢都即係掠掠嚟嘅會，因為我要花好多時間嘅呢個，我而家搞咗咁耐，即係我哋希望月中 即下個禮拜，因為預計禮拜六嗰日即係可以出街嘅嚇。咁但係而家第一集就啱啱即係搞咗一半啊，咁我要做個 promo 咁啊。咁第一集就會長啲嘅，我解點解會做個咁嘅節目啦。咁有曬字幕嘅 ，OK。咁呢啲節目咧，你係見唔到我樣嘅，係淨係聽到聲。咁我哋有啲配圖係嘛？咁係一個教學節目。咁我節目咧就而家暫定叫《鬱敏講堂之一字咁淺雲浮哉》啊。咁應該就希望呢個禮拜可以出到嗰個 promo 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咧，呢個係即係希望大家付費支持啦，係嘛？咁嗱，呢啲節目咧就唔會好似嗰啲即係啊講是非八卦啊、狗噏啊嗰啲啊嗰啲節目咁多人睇嘅啊，甚至乎可能好少人睇嘅，好似我哋而家講將歷史再笑配上中文字幕，咁間四廿幾集大佬，嗰啲點樣配字幕？一個鐘頭嗰啲字幕係幾多字啊？係咪？咁大家都好似唔欣賞嘅喎，係咪？睇嘅人唔多嘅喎，係咪？俾錢嘅人又唔多嘅喎，係咪？咁可能嗰個係舊節目啦。咁我而家呢個新節目，咁你要俾錢啦，係咪？咁我就會咁樣嘅，我就定一個數啦。如果你即係睇嘅人少，嗱，我哋而家所謂俾錢，你唔俾你有得睇嘅嘛，因為係同埋有好多即係唔怕爛春袋嘅嘛，咁佢唔俾你有得睇嘅嘛，係咪？不但只有得睇啦，仲可以喺個 YouTube 度喐我添啊，係咪？咁唔緊要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如果睇嘅人少咧，譬如我定咗個數啦，少咧，咁冇意義嘅喎，咁我就收錢啦，就俾嗰啲有心想學中文嘅人睇 ，OK 啊？咁但係前邊即係個節目出街嘅時候咧，就有一段時間就係你最好付費支持啦，係咪？咁你冇付費，你都可以喺 YouTube 重温睇得到嘅，係咪？咁但係如果睇嘅人少咧，我就變咗一個教學節目嚟嘅，係針對性，即係你想學好啲中文。或者你想寫嘢，嗰啲文字比較清通啲，咁你咪俾錢咯，係咪？一個月譬如一嚿兩嚿咁，你俾錢咯。咁你俾錢，咁我 send email 將段片 send email 俾你，就咁簡單。即係好似我哋鬱敏踢鬱敏射馬嗰個獨立付費節目咁樣，嗰、那個就五嚿嘅一個月要，係咪？有個俾貼士你噶嘛，係咪？可能你會贏錢噶嘛，咁啊，可能又會輸錢啦，唔知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呢一個節目咧，就係你即係教大家點樣使用啲中文。咁我點解要講啲文言虛字咧？因為好多人忽略咗嘅 ，OK 係嘛？其實我哋日常使用嘅中文咧，係嘛？其實有好多文言文嘅喺入邊嘅，大家變咗白話文，咁佢有典故啊嘛，係咪啊？所以我哋花咗好多精神時間啊，大佬睇好多字典啊，係咪？咁又其實坊間有呢啲文言虛字或者文言虛詞嘅詞典咧唔多嘅，啊，據我所知，係嘛？咁我有好多呢啲舊嘅詞典字典喺度嘅。咁當然我哋用一啲比較通俗啲啊，同埋同而家我哋使用嘅語文即係關係比較密切啲嘅嗰啲例子嚟講，咁大家就會比較即係容易即係明白，就咁樣咯。咁即係呢個順便喺度即係講一講，呢個係一個即係全新嘅節目嚟嘅。咁同以前說文解字唔同，說文解字就即係講咗一個成語又好，四字詞又好，係嘛？咁我就會去解嗰個出處，跟住我會借古諷今，係咪？用呢一個四字詞或者呢一個成語愛嚟諷刺時弊，係咪？咁呢個就係說文解字好多集啦，係咪？咁而家做完啦。咁而家就有呢個全新節目，即係一字咁淺雲浮哉啊！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啊！休息一陣。